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六章十七到二十六节刚好可以分成三小段。在第一段，耶稣教导并医治众人，他这样做就彰显他是上帝，又是旧约所预言要来的弥赛亚基督。这段就是显现其标准的题目。在第二段，耶稣看着他的门徒说，当他们现今是贫穷的、饥饿的、哀哭的，和是因耶稣的缘故被别人恨恶辱骂的时候，他们反而是有福了。在第三段，耶稣反过来说，如果门徒现今是富足的、饱足的、喜笑的，可是被别人说他们是好的时候，他们反而是有祸了。那么无论是第二段或第三段，耶稣都说将来的情况会跟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的。所以比如说门徒现在若是哀哭的，他们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将要喜笑。反过来，他们现今若是喜笑的，他们有祸，因为他们将来要哀痛哭泣。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耶稣的话？对我们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有任何富足、饱足、喜笑一定是不好的，别人称赞我们也一定是不好的，我们每天受苦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吗？这一定不是耶稣的意思。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很黑白的、绝对的了解这段，这就是违背圣经其他清楚的教导。那为了让我们了解耶稣的意思，在这整段，我想对我们最有帮助的，可能是当耶稣说，如果门徒是因为他耶稣的缘故而被恨恶的或被拒绝的，他们是有福，因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的祖宗也是那样对待旧约的先知了。但如果众人都说门徒，当他们在宣讲教导上帝的道的时候，众人都说他们是好的，那么门徒反而是有祸，因为那些称赞他们的人的祖宗也是那样对待旧约的假先知。关键的是门徒是否忠实地教导宣讲上帝的道，他们是否是耶稣忠实的代表。他们如果为了有一个富足、饱足、喜笑的生活而妥协，没有忠实地当耶稣的门徒，他们就是有祸了。但如果因为他们反而是忠实地做耶稣的门徒，正确地宣讲教导上帝的道而受苦的话，他们就是有福了。那么这段经文最直接的应用是在于教会的传道人，他们是最像耶稣十二个门徒，他们从上帝而来的呼召就是要正确地宣讲教导上帝的道，真的当耶稣在世界上的代表。但是所有基督徒都是带着基督的名，他们是基督徒，在每一位基督徒各个的圣召里面，家庭的、工作的、社会的、国家的，我们都应该见证耶稣，像使徒保罗一样，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每一位每一位基督徒应该好好省察自己，我们都喜欢别人喜欢我们、称赞我们、说我们好，甚至为了得到这样的称赞，我们也就妥协了。我们没有见证耶稣，没有依从上帝的道做事，我们也为了有个舒适富足的生活，就是不要受苦、背十字架的生活，我们就妥协了，没有过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因此我们就是应该有祸了。悔改吧，向上帝重新 承认你的罪吧。其实光这段经文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盼望，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够符合了这些有福的条件。我们太常注重一个舒适顺利的生活，而不够注重忠实地当基督徒，依从上帝的道过我们的日子。但有一位是完整地符合这经文的条件，当然是耶稣自己。他，上帝自己，当然是忠实地依从上帝的道过他世上的日子，并且他因此就受苦了。你可以特别看他被挂在那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确是贫穷与饥饿的，因此他就有福了。他在那边也哀哭，向他的父喊叫，为什么离弃我？因此他是有福了。他被挂在那边，也就是被人恨恶的、拒绝的、辱骂的，因此他是有福了。你这一位基督徒也是有福了。一位基督徒的定义就是一位借着洗礼与基督连接在一起的人。基督怎么样，你这一位基督徒也就怎么样。自从你受洗的时候，上帝给你穿上基督的衣袍的时候，上帝现在看你的时候，他就是看到一位完全地符合这段经文的条件。上帝称你这一位在基督里的基督徒是完全依从上帝的道过你的生活，你连一点都不妥协。这就是福音。你自己根本不是这样，但上帝看你披基督衣袍所遮盖的人就是这样。感谢主的恩典，因为基督当然是有福了，所以你也是有福了。并且你刚才因为你看到你的罪可能是痛苦的，感谢主，你这一位因为你的罪而痛苦的人是有福了，因为耶稣特来就是为了赦免你的罪。在基督里面，因着他对你的赦免，你就是有福了。你天上从基督而来的赏赐也是大的，你不用害怕。你现在也就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重新努力地做一位依从上帝之道的基督徒，勇敢地为耶稣做见证。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